就是在刚才我给我老婆打电话 啊， 她就没接嘛，挂断，然后给我发微信就说说礼拜开始了，这礼拜她有一个人服侍 啊， 做这个事。 嗯嗯， 然后我要讲的呢，就是啊，这星期是个很愉快的，一定是向前必须，因为我可能不是可能啊，就是因为自身的这个水平太低，能力有限，所以呢就遭受了一个忽悠式的这个销售，啊，大概是一个1000几百块的一个。就是非我所愿的一个销售。 哦 ，OK。 然后我就求助于向前嘛。 啊。 向前就先带我去圣地亚哥的机场。嗯。解决了一小部分，然后我也当时比较灰心。当时我们俩在停车场。 嗯。 外边向前就说祷告。 嗯。 我也将信将疑，我说那就这样吧。然后是过了一周吧，过了一周啊，向前帮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写了投诉信，打了电话，我可能也无能为力吧，然后那边就通知我说你哥要去 LA 机场那边来解决这个事儿，我就跟向前讲，向前没有任何的这个犹豫，说我下班之后我陪你去。 哇。 然后他给孩子做了饭，还给我带了饭，他开车，我来吃，就啊，将近3个小时吧。然后我就是说，就像你刚刚问到国内，后来我想，国内好像这种事儿不会发生。 嗯。 然后其实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因为就是我可以接受损失，就是说之前发生的这种东西我都很心甘情愿，只要是把还没有发生的我不损失就可以。当前就鼓励我，他说这个东西都 喷心 了，你都 心疼 了。哦哦，欢迎欢迎 欢 迎 欢 迎， 好 好 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可以看。 然后就包括路上我们也就是向前给我讲了传福音嘛，讲了很多，因为历经将近3个小时，我觉得很愉快，都很愉快。然后到了之后好像就没有任何障碍，就好像也没什么解释啊，因为我也不会解释，就是向前就把目的讲了一下，然后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哇， 没有任何，就是本来我想会有一点损失 啊， 都没有。 哇，感谢主， 就没了，就 全都给你了，退回来了， 完璧归赵吧， 呀，完璧归赵，感谢主。 所以我就向前给我讲说这个他祷告了。 我们一起祷告， 我也祈祷了。 向前 就祷告了。所以就我只能说感谢主，感谢向前。这就是我的一个这周的一个见证也好，经历也好， 感谢 实打实发生的。 人生经历和感谢主。啊， 然后那个他实际上就是那个租车公司卖的那个保险嘛，实际上他已经买了保险了，可那边人就其他这个话听不懂嘛，就又给他卖一份1000多，他租了2天，然后干完以后就前早就跟我说，他说这个钱那如果要回来的话，他觉得希望不大啊，如果人生计发展要回来的话是这样子，说一半他要捐给有需要的人。 哇， 是要跟我吃，就看我吃饭吃不好。 这话就不要讲了。 然后那天拿到以后，那天去了那边，你让我们打了好多的电话，他们就是不给退啊，然后那天到后来，就是我们写了投诉信，让北京那边就是 C 车给跟他们联系了哈，让我们去。我们去了以后，那天那个人说要啥，我就说是 We want insurance to be taken out。 嗯， 然后就再没说谎，然后叫来两个女生吧，然后就全都退了。对，原来他有保险，还有税，有好多钱。 嗯哼。 然后给他卖了一桶油，卖了一缸油，就满满一缸油什么的哈。后来就一分钱没有了，就是最后24块钱。如果你说那个是因为晚交一天啊，说你要去要提前一个小时去，就一分钱不收，就变成零，一千多块钱啊。然后赵焕弟就到了停车场，就直接就拿着他的包来就递书签，他早就领好了嘛，早就取好了哈，说这个钱是要捐给主。 哦、okay, 他说是就是 我说捐给教会， 捐给教会。 嗯， 然后说我说那你到时候你交不交，说是一定要先让我收着。 哦、 说怕他那个信息软弱的时候讲 就是俗人嘛，对吧？当时激动，这回家又反悔，把这个东西给他，直接就割断。 感谢，我就不继续奉献香。 奉献香，奉献。好，感谢主，我们来为赵芳做一个祷告，然后呢，那个。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天是你的宝座，地是你的脚凳，主啊，真的是一切都是你创造的，主啊，你不需要任何的东西，但是你悦纳那心存诚实敬畏你的人，主啊，真的赵放，主啊，他这是敬畏你，主啊，有一颗感恩的心，啊，主啊，真的虽然他还并不那么真认识你，但是他仍然有一颗感恩的心，主啊，一点点的经历他就有这么大感恩的心，主啊，你说有了的还要更多的加给他，他有这样的感恩的心，主啊，我愿你，主啊，在他的生命中给他更多的恩典，让他知道你是恩上加恩的主，哈利路亚，让他真知道你，真认识你，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也祝福他前面的道路，求主继续的引导他，主啊，让他心中满了感恩，永远的满了感恩，主啊，我感谢你，主啊，谢谢你，主啊，也求主，主啊，真的悦纳他的奉献，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 门， 阿门，感谢主，感谢主，那个真的是我们的主是又真又活的主，真的是，好，谢谢那个赵芳的分享，还没有，最后还有没有谁有什么想分享的，想那个啥的，有没有？再有一位，还没有，真的，都啊，啊，宝珠有哈，对呀、啊，看宝珠，好吧，嗯。 然后过一段他又说，哎呀，我再往后拖一个月两个月吧。最后反正还是就是按照正常的机票定的时间吧，决定回来。 哦，真的，什么几号？ 这个月底吧，就是6月27号。 27号，哇， 感谢。原本定的就是6月27号。 27号回来。 中间然后他就说呀，我来这儿我真是看不到希望，我不愿意啊，他就在那儿搅。然后那个谁说，那你就祷告吧，我说就祷告吧，出于你的旨意吧，你愿意他在国内，那我也就是完完全全的就是赞成，你愿意带他回来吗？反正我也感恩，反正总的来说他在国内可能会轻松一点，他来这儿反正压力会大一点，我的压力大，他的压力也会大。 是，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 我知道有宝珠呢，真的是他那个谁，那个万芳和和西营他们在给他做那个受洗以后的跟进。我知道那时候那个就听万芳讲说，宝珠是每天都是迫切祷告，都有时候都基本都祷告一个小时哈，为这个事情。还在祷告，所以感谢神，交给神呢，真的是27号回来。 啊，对，我还要做一个，那一回不就是我们新娘做那个医治相互宣告的那种祷告吗？ 啊哈。 就是两个膝盖痛了疼嘛。 嗯。 然后当时做完之后，我这个两个腿的膝盖就疼痛就没有了。 哇，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感谢主，哈利路亚。好。 后来那个日本又感到说我们这个绕圈走，走那个10圈7圈，后来我们真在他们家绕走，大家都一块走，走，我就是腰疼了。后来走完了，我第二，当时就有一些就有很明显的好转，后来第二天就好了，就好很多了，再过两天就没有。 感谢主， 哈利路亚。 感谢主， 哈利路亚。后来就那天就那个走，大家有那个，他就是说有个感动，他们家就是出发在客厅走，很有意思。就是当时，我不就觉得哦，耶利当时耶利哥城要七周嘛，要七周，我们那个走也是就完全信靠什么，大家都特别喜乐在那儿走，走完了。感谢。 也有屋里边一圈，挨屋外一圈。 没有，就绕桌子走， 屋里边，屋里边，没出门。 夜里 边 城外。 但是大家开始我们几个人，后来大家都挺喜欢一块儿走，走完以后。 我们在外头走，在外头走，那个温森他那房子给。 我们房子倒了，麻烦了。 外边唱， 边 走。 感谢主，感谢主。 我再两分钟。 啊好， 那个就是。分享就是需要表示一下，就是那个我岳父不是做手术的，非常那事儿，我是希望这个事儿呢，可能在我们家里希望再把张云带回来， 阿门， 希望他们做这件事。然后我给他发了咱们那个 PFC 那个小组的祷告的事，我对这个外婆，因为他好久不来了， 是， 但是我们姐妹们都实际家里的事都那个心里面都想着，然后那天我把这个祷告时间一看的话，我当时说我帮你祷告。然后我往这一看，他已经在这个第11项里面写着呢，发了个截图，给他发过去，帮我们家里面有个家庭群嘛，让他看着啊。然后那个，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有神的美意在这儿。然后我对姊妹们这个对家人的祷告啊，花的一些心思啊，这个都是非常感谢。然后那天是谁在这儿？高明吧，我们谈起其他的事儿来，就说起神迹来。那天完了，跟这没什么关系啊。随便谈起这个什么事儿来，他是说当时呢，他在东部的时候，有一个就是姐妹，然后生小孩，然后骨盆裂了，就很就是裂开了，就那种很大，他心里就觉得特别那个，特别为他悲伤，说你说生个小孩挺好的事儿，你说骨盆都裂了，你怎么办？他说后来他就真心的祷告，然后后来这个姐妹到那个医院去看的时候，就是好了，就是说。我就是感觉大家齐心协力啊，姊妹之间就是这种从发自心里面，绝对会起功效的。 Amen。 不光是为了这个功效，但是说这个社会奇迹就是会发生的。 Amen。Amen。感谢主。谢谢谢谢谢谢大谢谢大家的见证分享哈，都是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哈。然后呢，我们有两个有一位新朋友，一个是老朋友哈。有来过吗？我怎么没有印象？那我没在，那有可能我没在，可不可以再介绍一下好不好？那个， 你介绍自己。 原来我在洛杉矶，然后08年来这里。来这里，我们住在 Carlsbad 那边，北区，主要就是跟刘军和朱小平我们是朋友。然后因为后来搬来这边以后，就去云庙堂。 OK。 哦，然后最近嘛就闲着。 名字呢？名字呢？ 梁继川 ，Josh。 Josh 廖哈，就是廖承志那个廖是吧？ 对 Josh OK 好，我们欢迎那个廖弟兄。好，好， 不勉强了呗。 谢谢。那个好，我们那这样的哈，我们今天就是来，我们照常的查经好吗？那个我们现在在看哥罗西书。好，我们开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丰盛的恩典，主啊，谢谢你，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主啊，你真的行奇事无数，主啊，每一个信你的人，主啊，都有数不尽的见证在那个地方，主啊，认为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在我们的生命中都留下你的痕迹，主啊，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使我们真实的认识你是怎样一位神，主啊，谢谢你，主啊，真的是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进入真理，而且呢能够照着这样的真理来和你相交，主啊，我谢谢你，你说天地可以废去，但是你的话语永存，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磐石，主啊，就求你今天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再一次的进入你的话语，主啊，求你真理的圣灵来开启我们，赐给我们悟性，也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也开通我们的耳朵，使我们听见你自己所说的一切的话，主啊，也求主除掉我们心中对你所有的误会，哈利路亚，还有所有的模糊不清，主啊，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主啊，我们仰望你，主啊，谢谢你，求你自由的运行，哈利路亚，你说你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今天晚上，主啊，求你亲自的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讲话，主啊，让我们进入这真理，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我们现在在查哥罗西书哈。上一次的时候我们看了几节，就是说他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这是一章三节，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上次我们只看了这几节，其实这几节非常非常的关键，因为呢那个保罗呢感谢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然后呢他感谢什么呢？因为他听见了一些事情，那听见了哪些事情呢？听见了就是说以弗所的信徒们，就是说基督徒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然后呢还有呢第二点呢，就是他们向众圣徒的爱心，不是只爱某几个人，是爱众圣徒，就是说对所有的基督徒他都爱他们啊，显出了这样一个爱心。那圣经里说你要是爱几个特殊的人，这个不奇怪的，因为连什么连那个连罪人也是这么做的，但是他说你要是能够爱圣徒，认为他是基督徒，认为他信耶稣，你就爱他的时候，而且呢不管他跟你有什么血缘关系还是没有血缘关系，他说这个就是了不得的一件事情，这个就是值得感谢我们在天上的什么主耶稣基督的父，也就是什么呢，我父就是我们的神哈。然后呢第三点呢，他说那还有呢，就是给你们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所以你发现第三个他讲的是盼望， 他说发现你们做这些事的时候是带着盼望做的，是为了那个将来一定会实现。我记得上次谈的时候大家说盼望的时候啊，那个给他下了几个定义。第一个盼望是什么？盼望是现在还没实现的，是将来的事。第二呢，有的人加了一个很有意思，是一定会实现的事。它跟希望，跟我们平常说的希望不一样。我们说的希望也是将来的事，但我们说的希望有可能永远实现不了，只是个美好的愿望。但这个盼望不是，这个盼望是什么？上帝保证它实现，所以它有两个特点，但不是现在就实现的，是将来的。但是呢，要是现在就实现的不叫盼望，它是将来才实现，而且一定会实现，叫盼望。所以呢，上次我们也讲了一下到底这个盼望是什么哈。所以呢，今天呢，我想我们就不重复了。那个 就是这个圣徒的爱心的话，对那个非圣徒的话，我们是不是也要同样的爱心，还是说可以少一点，还是搞更多一点？ 你们这个问题你们怎么看？好，谢谢。你问出来，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应该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他要说圣徒信心，而不是说所有人的信心，包括那个非圣徒？ 嗯哼， 因为神爱世人的话，神爱世人是包括那个非信徒的吧？我想是。这样神是什么样的？所以不太懂。 那我来问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爱教会里的人比爱那个比爱不是教会里的人更多吗？为什么？ 弟兄姐妹毕竟比不可以 trust。 认为他们更好一点？ 就是总来说 average 来说，统计上说应该好一点吧，因为毕竟这个他这个性的话有行为上的改变。 所以你爱教会里的人更多一点的话，是认为他们比外面的人表现更好一点？ 不是，因为是神爱他们，神的爱更加更加。 所以呢，你知道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教会里彼此相爱的时候，哈，你到底是为什么要彼此相爱？你为什么爱他？是因为他表现更好？是因为他做人更伟大？如果你要是这样的时候，你跟世人没什么区别了，就不值得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了。认为对我好的人，这些品德高尚的人，即使在社会上大家也是爱这种人。但是呢，今天爱众圣徒这件事情得有一个 miracle。 这个是什么？我为什么要爱他？为什么要爱他？认为我们同有一个父，所以这是个神迹，这是一个 miracle。 要没有这一层的话，我要不认识天上的父，我不会爱他的。甚至他对我没有任何好处，甚至对我还有什么，也可能还有伤害，但是我仍然要爱他。爱他唯一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有同一位父。所以你要知道，这是一个伟大的事情。所以保罗那个表扬他们的时候，在那个为这个感谢天上的父的时候，感谢我们的神的时候，是说他们有信心，他们是真信的。如果你要不真信的时候，你会这个宝珠看到我了以后，我对他没有任何好处，但是实际上有一个人对他好处很多，干嘛要爱我呢？远远的离开他，然后呢，那个即使不信也要贴近他，为啥？他能给他好处。这个不叫信心，这个不叫真信心。当我们真信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自然而然的一听说，哇，就像一个另外一个民族一个种族，你跟他从来没有接触，你一听说，哇，你也是基督徒，哪怕他是非洲的哈，你一听说他是基督徒，那个心里立马就是另外一个感受。我们到耶路撒冷去说，这个是对你信心的一个测验。如果你一听到另外一个人是基督徒，心中没有一点反应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要查验你真有信心没有。认为我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很有意思，那个时候我去到耶路撒冷参加一个万国祷告会，有非洲来的基督徒，有阿拉伯那个中东的，就阿拉伯的那个就是那个人做基督徒的，还有那个、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有的时候语言都不一定很通，但是心中就有一种温暖，哇，这是我的弟兄，我的姐妹，然后你这是对你信心的一个查验。所以呢，当然我们也要爱教外的人， 圣经里头说，那个彼得前书，彼得前书讲说，我们的这个属灵的成长是这样一个过程，有了信心要加上什么？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然后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然后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知道吗？如果咱们这么说，如果我连我自己的，咱们用一个世界上的话说，如果我连我一奶同胞，连我的亲哥哥亲兄弟我都不爱他，完我去爱世界上的另外的一个人，跟我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我说没信主以前，那一定有一个原因，一定那个人给我好处了。但是我爱我的兄弟姐妹的时候，就是一个原因，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同有一个父亲，有血缘关系，我们那个北方叫一奶同胞。你知道这个就是一个测验，如果我真爱我爸爸妈妈，我就应该爱我的弟弟妹妹或者我的哥哥，哪怕他们揍过我，我哥哥揍我很多的，但我还得爱他。为什么？因为我爸爸，因为我妈妈，我要不爱他，他们伤心。所以你就发现这样的一件事，我们基督徒彼此相爱的时候，不是认为你好，你对我有好处，然后你这个人特 nice， 原因就是我有同一位父母。所以这个是值得，这个是信心的表征啊。所以保罗说，我为此感谢上帝。啊，你发现是吧？当然，我们也爱教外的人，我们也应该爱教外的人。但是我跟大家讲，如果我们爱教外的人，爱的时候呢，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呢，就是认为他给我好处，这种不叫信心；还有另外一种是认为上帝爱他们的缘故，我也爱他们，所以那个就叫那个彼得前书讲的，有了爱弟兄的心，还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但是我告诉你，信心的第一个表现，如果你连弟兄姐妹都不爱，然后你说我更爱世界的人，我告诉你，那里头你要查验你是为什么，那个是出于信心吗，还是出于利益？ 因为我的疑惑就是，我爱弟兄比较容易，爱众人很难。 对对，这是对的，这个顺序呢，但是呢，我们爱弟兄的时候呢，也有个考验，爱主内的弟兄姐妹也要是什么呢？也要是认为父的缘故，认为信仰的缘故，而不是认为，你知道吗？认为他对我更 nice 一点，那就爱起来容易了。圣经里的那个说，罪人也是，谁对他好，他也是爱谁更多。所以呢，但是有一个东西是超越这个，哪怕你对我一点利益都没有，但是认为你是同有一位父，我就爱你。不瞒你说，有的时候兄弟姐妹彼此亏欠还挺多的，你知道吗？我是说肉身的兄弟姐妹。你发现，我不知道你们家兄弟姐妹几个，我们家七个哈，揍我最多的就是我第三个哥哥，外人还没打我这么多，你知道吗？但是我还是得爱他，为什么呢？因为呢，还是那个一奶同胞，你知道吗？别人没这么打过我，你知道吗？所以呢，你要在教会里头彼此相爱的时候，你记住了，爱众圣徒，他只要是基督徒，但是是真基督徒，说你爱他，要知道一定要爱他，认为什么？因为你同有一位父亲，看在父亲的面子上爱他，这个就叫出于信。所以保罗很表扬这个事情啊，他是说爱众圣徒的心，不是爱某两个圣徒啊。所以很有意思，圣经的话真的是测验。我是觉得他是从那个都是从信心、爱心啊，都是跟主有关系的，这个是值得什么？为了耶稣的缘故，你就发现上帝很看重这个事儿啊！我们就谢谢，这个真的是好问题。我不知道大家还没有到这儿，还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今天要往下看了哈。 刚才说的那一段经文是彼得前书里 面。啊，彼得前书哈，彼得前书的，我看应该是第一章吧，嗯。哦，彼得后书，那就说错了。彼得后书一章几节？ 一章五节 。好，那个一章五节到那个一章到一章那个七节。我跟你讲，这个哈操练是有顺序的。有了信心，咱们再来重复一下。有了信心，讲了要加上德行， 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然后第八节特别有意思，咱们再一起读一下，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我跟大家，你要想多结果子吗？你就这么做，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然后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要加上真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忍耐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加上前进和敬虔，我想是一回事哈，前进，然后有了前进又要加上弟兄的心。以后咱们有机会再详细讲这个东西，那里头的顺序很有说法的。圣经哈真的是奇妙的，它的那个真的是那个每一样它里边都是不是随便来做的哈。好，不知道还没有了，还没有其他的，如果没有我们要往下看了哈。我们今天呢从第六节今天呢从第六节都先读到第八节好不好，从那个西营这块往那面读好吗？ 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 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 第八节， 你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我。 好，好，我们再从刘军呢再开始再读一下吧，这一节从第六节开始。 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 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 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 好，谢谢。这一段里头啊，出现最多的是哪一个词？福音哈，感谢主。这个词哈，有没有在座的？我们中间也没有人没听过这个词的福音，有没有人没听过？没有哈。赵放，你也听过这个词吗？福音。 那当然 了。那当然了哈。你一进教会的时候，最先听到哪几个词？包括这个词吗？福音。 包括吧。 包括哈。啊，那谁呢？那个廖弟兄，你对这个词也熟悉吗？ 听过。 那我就问他，其实我后来发现有一件事情哈，你常常听见的词汇不一定你真知道它是什么意思，而且有时候你觉得你知道了，然后等到过几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还没真知道。啊，我只有发现了这个词哈，是我知道最早的词汇，接触基督教的时候，然后呢，但是呢，一直到今天我还没把它完全彻透，我就发现这个福音实在是太重要、太伟大了，而且呢，它常常我们说耶稣是什么？耶稣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然后你知道。我是始，我是终。后来我发现我们基督徒的信仰都是什么呢？从福音开始，最后在福音结束。我原来以为福音只是一个入门，开始了就完了，后来我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个福音开始最后一定要结束在福音的地方，要不然你就容易偏了。我待会儿再细细讲这个，所以我们先回过头来看什么叫福音，好啊。我们现在请大家了哈，那个我先来请的，对，那个谁，那个我们先给新朋友发就是说那个发言的机会，好不好？我们先给廖弟兄一个发言机会。你福音，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福音吗？ 福 祷告，你祷告的东西你都得到印证应验了，那就是福音嘛。 哦，就是祷告一旦应验了，它就是福音，是吧？好，谢谢，谢谢哈，廖弟兄。好，赵放，那我们你也算是比较新了，在我们中间啊，所以呢，你能解释什么叫福音吗？ 我觉得我见到向前就是福音。 见到了向前就是福音啊！我真的。 确实，因为是袁慧 啊哈， 带着向前。来给我传福音， 啊、 给我见到向前。 哦， 这是第一次相见。 啊，是是是。 就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就是，是向前跟我讲说袁慧，请他。 啊哈，对。 要不要给一个和你年龄相仿的人，传福音？ 嗯， 就是。 啊、嗯，所以呢，他给你传的福音的内容你还记得吗？他有没有跟你讲说你见到了我就是福音了？不过你确实呢，从一个角度上来讲，确实见到他就是蒙福的开始，这是真的。但是当时他给你传的福音你还记得吗？是什么内容？能描述一下吗？ 他内容，他是先考了我一下，他就问我你知道多少？我说那可能吃饭之前是吧？要祷告。那祷告什么呢？我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 哇！ 一心残存的， 红包 就两句话，鼓励我吧。后边我又 要忘了， 但是这句话我是记得很清楚。 你是不是听到你太太上说还是？ 哎，对对，应该是。 嗯、 那肯定是吧。 嗯， 肯定不是听老师说的。所以，然后就交谈的很愉快，很喜乐。 感谢主，感谢。 你说具体，因为谈了很长时间，可能有200分钟。 哇！ 而且就很愉快的就过去了，而那我就。就是说，就是一种吸引。那我就要听向前的话，那就要一步一步靠近。 靠近了哈 那这就是福音。 这就是福音哈。 关于一下主耶稣的那部分信息，关于主耶稣是谁，跟我们什么关系？那个时候 还记得吗？ 记得吗？ 没关系，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哈，真的是那个我们再来问一下哈，然后那个宝珠哈，我们找那个最新的啊，然后呢宝珠的那个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福音？我是说圣经里说的哈。 那福音就是哪个，还是就是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罪死了，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又被埋葬了，然后三天复活。 所以这个是福音哈。他为什么对你是福音呢？ 因为他代替我们的罪，然后被钉死了，然后我们的罪就是因为他的死，然后一同就没有了嘛。 那个你旁边的这个姐妹是 高姐妹 哈，郭姐妹啊，所以郭姐妹你觉得她说的对吗？这个福音，或者你能不介绍一下吗？哈，在。 我听这个福音是从我来到我老公家里，我婆婆她是基督徒。 你婆婆是基督徒。 2005年我就开始听这个词，但是我婆婆一直就是。给我传嘛，就是传福音。 传福音。 啊，他就给我讲，他给我这个圣经让我看。然后也有姊妹给我就是读圣经，带我祷告，就是我听的最多的也是这个福音。就是当时我婆婆就说，这个福音就是给你传福音，就是给你传福。就是福气的福。当时反正是怎么说，我就是觉得，他就问我你知道是有什么，我就说有神啊，他说你信不信神，我说我是信神，当时我们是在老家的时候，就是跟我妈是信佛的嘛。 你原来是信佛的哈， 从 小 都 是信佛 的。反正是来到我婆婆家里的时候，就是我婆婆就一直给我传。就是因为在那时候 因为好多原因，就是当时没有接受嘛，我朋友就说，好多人就是给你传福音，你一直在拒绝，他就说我好傻，他说福音已经传到你家里了，你还不接，我来这里之前，我婆一直在跟我讲，你到那里要想尽一切办法，就是找教会，我是信主的嘛，我是信有神的，有主的，就是来到这里，就是碰见了这个人周姐，他能把我带到这个教会里来，真的是感谢主， 所以你能解释一下福音吗？刚才我知道一直你都在讲福音显然对你印象很深刻，你能讲一讲什么叫福音吗？内容说一下。 我的意义福音就是福气吧， 就是福气哈，就是一个福气哈， 不会解释太多， 是啊，就是福气哈。好的，那下面我还不知道有没有别人呢哈，有没有什么对福音要介绍一下，就圣经所说的福音是什么？那个叶福叶怎么样？ 就是讲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不是灭亡，反得永生，他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 嗯哼， 说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福音哈，圣经说，所以跟宝珠说的是一样的哈，差不多的哈。有没有人觉得就是说那个就是说还有别个就是那个补充，你们觉得就是说那同意宝珠和叶福说的吗？你们觉得这个就是福音吗？ 基本上是 了哈。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福音上就是说有救有神，但是有罪这个也很重要。有神有救有救吧。 所以你是说有神有罪有救， 一般人不太愿意说有就罪好像。 好，大家呢还没有谁有什么补充？谢谢，非常好。今天哈，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东西哈，今天的教有的时候哈，福音，常常我们都常说这个福音，但是你会发现，甚至有一些人信主了、受洗了，但是实际上来说，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福音。为什么呢？为什么知道福音这么重要呢？因为圣经里说，那个要想说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就是说主耶稣跟尼哥底母这个人哈，是一个宗教领袖，是一个犹太教的宗教领袖，而且呢还是老师，而且呢还是一个财主，也是一个官，所以他是很受人尊重的，然后呢也很有学问的人，然后呢也有很多宗教知识。可是他来见耶稣的时候呢，耶稣跟他说，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那接着的时候他又告诉了他重生的道路什么，他说呢，人若不借着水和圣灵而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呢你就知道哈，那么这个地方讲圣灵，我们都知道圣灵是神，这是神的工作，但是呢那个水是什么呢？接着他下面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大家谁能背出来哈？这个就是福音。这个福音是什么呢？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就是水，这个就是道。水借着圣灵，借着道要把人生出来。所以呢我们都知道，咱们这个要生小孩的时候，自然人要生小孩的时候，必须有一男一女，他们然后呢结婚了以后的时候，然后呢这样的时候有了夫妻关系的时候，然后呢这个才能要有精子也有卵子，然后才能生出来。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是自然界的生活。但是人要生在神的国中的时候，要水圣灵借着圣灵和水要生，就是上帝这位圣灵要借着什么？借着就刚才说这个道，也是保罗说我用福音生了你们， 所以福音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最有意思的一件，连那些世界的人都知道，你知道吗？你要搞宗教庇护的话，你要走宗教庇护，而你又不是真的宗教庇护，不是真基督徒，又想要走宗教庇护的时候，来美国，律师们要让他们背的第一条，就是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就是这个。因为法官常常会考他们，你说你是基督徒，他们要考，那圣经那么多，他们不可能，非基督徒不可能把它全部都背下来，然后也不了解，但是呢他来又要走这个，所以呢他们有专门的培训，当然那不是要布道会了，那就是为了蒙法官，你知道吗？所以呢其中最重要的一节经文连法官都知道，常常问的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你说这经文重不重要？所以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神爱世人，甚至赐下自己，甚至把自己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地方是这样，这个叫福音。那保罗又把福音讲了，在那个那个什么在那个就是说那个叫做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时候，他说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好，是什么什么样？他说我今日再一次的跟你重申一下，这个福音从来没有改变过。他说你要不是突然相信，白白的相信的话，如果靠着他站立得稳，就必得救。他说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是什么呢？是说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被埋葬了，三天以后复活。所以呢宝珠真的是感谢神，是清清楚楚的进入神的国。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什么什么叫福音。所以呢你说我信，如果我信的哈，你说我信有一位上帝，这个不叫福音，这个还不能得救，这也不能重生。因为圣经里说魔鬼也信上帝只有一位，但是呢他却是灭亡，因为他不顺服上帝。他魔鬼知道有上帝，他却不顺服上帝，也不相信的，也跟福音跟他一点关系没有，所以他是叫做圣经里叫抵挡神的那一位，你知道吗？所以呢圣经里雅各书明说，只相信有一位上帝是不会得救的。还有人说我相信上帝是爱，你也不会得救的。你相信信了相信呢上帝能治我的病，这也不得救。你说呢相信上帝能给我一份工作，我一祷告他就能听，这也不得救。要想得救，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什么呢？你要信什么呢？你要真心的相信什么能得救呢？真心相信叫做主耶稣。什么叫主耶稣呢？我们在那个我们在那哪儿，在那个就是说，在那个就是说那个就是说以弗所书里的时候，我们查的时候，当时呢向前也常愿意说这话，叫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这样的人呢是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这个就查验。这个人是一个得救了的人，这个人是一个信的最对的人。你要记住了，得救，圣经里讲的福音哈，保罗甚至这么说，谁要把我的福音更改了，这个人就该受咒诅。如果他传的福音跟我传的福音不一致的时候，这个人就要受咒诅。所以呢福音重要到什么程度？而且呢福音从那个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里头讲的都是什么？如果你细细看，都是在讲福音，福音始终是他的中心。保罗所有的书信都在澄清这个福音，他当好多东西呢让大家不要走岔了路。那么福音是什么呢？那我们今天的一定是福音就是什么呢？跟耶稣有关系，跟主耶稣有关系，而且呢跟他的工作有关系。所以我们的信心你一定要信对了，如果你不信对了的时候呢，你那个只是做个觉知，然后呢只是呢洗个礼，这些都不能保证你得救。真正保证你得救的是什么？福音。然后呢圣灵借着你对福音的相信的。那么我说福音是什么哈？ 圣保罗也在这个地方不断的讲，你看这个地方讲，他保罗这块讲说什么呢？他说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然后呢，他接着强调说，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所以呢，这个福音以巴弗传的也好，保罗传的也好，从来不许更改，而且是一个福音。所以呢，以巴弗传的福音，这个地方哥罗西教会的话，如果你看那个《使徒行传》的说，传给他们福音的不是保罗传的，是谁传的呢？以巴弗传的。但是以巴弗传的福音，为什么保罗认可他呢？认为他们的福音是同一个福音，他也是耶稣基督的所派的执事。是什么？服侍耶稣基督，就传这个。所以今天哈，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不要传错了。认为你传错了的时候就把人带歪了。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为什么圣经里讲说，咱们先从约翰福音3:16来这块来讲，他说神爱世人，上帝爱所有的人，没有错吧？这话比较容易明白哈。那么有人从这话一说的时候呢，就说哦，上帝爱所有的人，那么上帝就是爱，所以你只要相信上帝是爱，你只要相信上帝是一个慈爱的，上帝是慈爱的，你就得救了，是吗？是的，上帝是慈爱的，但是你不得救。为什么呢？认为圣经里头在讲什么呢？上帝是慈爱的，但是呢，你要回到创世纪的时候，上帝因着他的慈爱，因着他的美善，造了整个的自然界，整个宇宙，然后最后的时候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你知道人是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是最高的一个完美的一个创造，在物质世界里最完美的创造是神的形象，对不对？上帝爱不爱？上帝把自己的灵放在人的里头，让人来表达他，成为上帝的形象。你说人的地位尊不尊贵？而且上帝从一开始就给人极尊贵的地位。他说什么？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都归你管理。你看，上帝把这一切造完了以后，委托你管理，地位尊不尊贵？尊贵。还有呢，接着上帝说，在最初的时候，以前的时候，我有个错误观念，我以为人是犯罪了才结婚的，要不然的话那个不应该结婚的哈。那个，但是后来我一看圣经不是这样的，认为圣经里头是什么，是在圣经里创世纪1的时候讲到说，上帝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完了以后，他们犯没犯罪？没犯罪的时候，上帝就开始祝福他们说，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你发现，而且呢，接着又重申了管理全地。你发现，上帝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然后呢，婚姻是极蒙祝福的。姐妹不要皱着眉头听哈，今天大家一般常常会皱着眉头听的，我知道哈，他今天跟过去不一样了，是真的哈。待会儿再讲为什么不一样了。但是你知道吗？最初的时候那是极美好的，当上帝造完了亚当，然后呢，另外也有个错误观念，有人说呢，说那个女人是男人的一根肋骨，那是没读懂圣经。如果照这个逻辑要是说通了的话，男人就是泥土。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上帝造男人的时候是用什么？泥土造了我们的身体，然后呢，接着什么？把生命的气息吹在我们的里边，于是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你要记住，上帝说他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男和女都是上帝的形象，没有高低之分。从本质上来讲，从灵里来讲，他们都是什么？一样的。所以呢，有人说圣经主张男尊女卑，瞎说，那是他自己这么读的，圣经没这么说。然后呢，但是呢，你看上帝用泥土造了男人的身体，那上帝造女人的身体用什么造的？用男人的一根肋骨做材料，造出了女人的身体。如果只不过是，其实女人的身体哈，从某种角度来讲的话，比男人的身体更棒。 更精致，是为什么？这叫二次加工。男人的身体是粗加工，这像一个砖头和瓷器一样哈，你知道吗？瓷器得经过几次加工才成型的，对不对？然后呢，那砖头一砖烧完了以后就行了。但砖头有砖头的好处，砖头什么？钉凿哈，没问题的。所以呢，你要用瓷器盖房就麻烦了，你知道吗？哈，没有人用瓷器盖房。所以呢，上帝造的是不是高低之分，是有什么？function 不一样，就是功能不一样。所以呢，上帝造完男人的时候，然后又造了女人。女人的是什么？男人的是什么？是一个帮助者 helper。 但是呢，他并不比，从本质上来讲，咱们在说三位一体的神，你发现圣经里说父是百分之百的神，耶稣，主耶稣基督，主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神，道是百分之百神的。就第二位呢，就是那个这个子神也是百分之百的神，圣灵也是百分之百的神。但是他们中间还有顺序，你发现是什么？然后呢，子顺服父，并不是比他低哦，百分之百的同等，从本质上。所以只有本质上只有一位神，但是呢，子却什么？顺服父。然后呢，圣灵呢？是什么？荣耀子。你发现他们之间呢很和谐的在运行。所以你不要把亚当和夏娃想成今天的那种 helper 跟那个什么，不，他们那只是一个顺序，先造男后造女，这是一个功能上的一个区别，然后并不本质上的区别。因为上帝是造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你就会发现，而且他们的运作原来是非常和谐的。所以亚当刚看到夏娃的时候，那时候怎么说？他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不过你知道，今天一说这话的时候，陈北有说一下就把我给噎回去了。他说：“你知道什么叫骨中的骨吗？骨刺儿，谁说的？你也有这个？ 我是以前听你 听我说，你知道什么叫肉中的肉吗？肉瘤，你说的没错。”感谢上帝，那时候没有肉瘤，没有骨刺儿哈，这你知道吗？这都是犯罪以后的结果，真的是。你知道骨刺儿确实很难受啊。你们中间也没有人长过骨刺儿啊？ 我长过。 你长过哈？ 长两个。 好受吗？ 做手术。 我跟你讲，所以呢，亚当当年不是那个意思。亚当当年的时候没有骨刺儿，也没有肉瘤，所以亚当是说他是我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精华的那一部分。那个是，你知道吗？亚当是很幸福的。那个时候的婚姻是什么？完全的在爱中的，没有分别的哈。但是呢，你们说你跑题了，你怎么讲到这儿来了？我跟大家讲，这个是非常重要。上帝爱不爱呀？上帝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又给人婚姻，又给这美满的婚姻，甚至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然后这个男人女人都是什么一起的，什么管理这个，一边生养众多，一边管理全地。有人说啊，那个男主外女主内，瞎说，说这是圣经说的，圣经从来没说，圣经说的是什么？男和女一起管理全地。我跟你讲，有些东西都是人把它读到放到上帝的那个愣硬加到圣经，你发现圣经根本没这么说。圣经倒说了，男和女有别，男的是什么？是那个就是先造的，然后呢，女的是一个帮助者 helper， 这是真的。但是呢，并没有说男主外女主内这一说，没有。圣经里说什么？你看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接着要管理全地。你发现就这么平衡。当然你分工怎么分每个都没关系，但那不是绝对的东西。所以呢，绝对的东西不能相对化，相对的不能绝对化，这个就是这样一个现状。但接着有个事儿发生了，有个事儿什么发生了？人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而且是谁先吃的呢？夏娃先吃的。夏娃先吃了，然后拿给亚当，亚当就吃了。所以呢，这亚当呢也是什么，被爱情冲昏头脑了。所以你知道吗？那个，认为他知不知道上帝吩咐他不能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吃的日子必死。而且他独身的时候没吃。你发不发现？独身的时候他没吃，等到后来的时候，但是呢，他的太太拿给他吃的时候，他就吃了。所以呢。这个地方讲吃完了的时候，整个情况就变化了。发生什么变化？人就开始什么？罪由一人入了世界，死就临到了所有的人。认为什么？认为人犯了罪。 亚当和夏娃是完美的，是非常的自由的状态，他们决定不听上帝的话，听蛇的话，就是魔鬼的话。于是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有一个情况发生了，就是什么呢，死就临到了他们，他们跟上帝之间的那个关系就断裂了。而且呢，这个东西呢，就是说这个断裂了哈、啊，然后呢，接着的时候呢，他就什么，就说罪就入了世界，而且他所有的后代也都什么，都是一里头有罪，罪有一个本体，就是什么，罪从哪里来？罪从地狱来，从魔鬼来。认为人听魔鬼的话，那么这个罪就由什么？上帝没有造罪。所以呢，圣经里说，你听谁的话就是谁的奴仆。今天我们不听圣经的话，你到世界上到处听人的话，你听谁的话，你就是谁的奴仆。你不要觉得说我是自由的，我心甘乐意，你听了去执行，你就是他的什么奴仆。什么这种哲学那种哲学，这种理论那种理论，你听了的时候你就是他的奴仆。唯有圣经，你听完了以后不是奴仆，是上帝的形象。奇妙，但是人犯了这个罪的时候，就不是上帝的形象了，从那堕落了，罪就入了世界。然后呢，你说你为什么讲这个，是不是跟刚才跑题了？不，所以呢，圣经里说整个的什么，在亚当里的人都什么，都是罪的奴仆，而且呢都是什么，最后的结局就是死，罪的工价就是死，罪不流血就不得赦。所以人跟上帝之间呢没有交流了。上帝爱不爱人呢？非常的爱人。但是呢，上帝有罪要不要罚呢？是必要罚的。认为什么呢？认为上帝说罪不流血不得赦，上帝是公平公义的上帝，上帝是信实的上帝，说的话不能够不算数。所以人犯了罪的时候呢，整个我们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福音太重要了。有的人说，你看他都是个好人，用不着信耶稣，他就也相信上帝，人也不错，就得救了。 No，亚当夏娃是完美的，对不对？但是呢，后来怎么样？犯了罪，他是不是跟上帝死的？是不是跟上帝隔绝了？是的。况且我们呢？所以这罪多么可怕！上帝对付罪的只有一种方法，他的本性不能背乎自己，他不能说，哦，亚当说犯了罪，算了算了算了，就饶了你这一次了哈，就算没罪了。那样的上帝不是真上帝，认为上帝是什么？全然光明，圣洁的，全然光明，没有黑暗。我们倒是，我倒是做过这种事，跟我女儿说，做了这事儿我就惩罚你，然后最后说今天心情还不错，说算了算了，下次别做了哈。这个是罪人，说话不算数。但上帝不这样，上帝说的都是这样。所以你发现上帝在创世以前就知道人会这么做，所以圣经里在以弗所说，上帝在创世以前就在主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上帝在创世以前的时候就预备了救恩，上帝的伟大。所以上帝保证救恩，这种救法绝对有效，这种救法绝对的能把我们重新的带回到神的面前去。于是这个救法是什么？就是时候满足的时候，他要差遣他自己的独生儿子，就是那个三章十六节说，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怎么赐给他们呢？从最先开始创世纪里他就开始告诉他们，认为在创世以前他就定好这个计划，他就已经告诉启示出来。所以他那时候跟那个就是说用皮子来给他们做衣服，这个就流血了。流谁的血？有动物的血。预表谁的血？预表耶稣的血。认为耶稣来的时候是说神的羔羊。所以呢司洗约翰说，这是看哪，神的羔羊。所以呢杀了。然后接着的时候呢，神对那个夏娃怎么讲？他说，你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呢你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你后裔的脚跟。你发现怎么样？这个已经把那个好，拜拜。然后呢，你发现他已经把那个什么呢，把这个福音已经开始告诉他了。那个地方的那个后裔是单数，而且是女人的后裔。我们在座的每一个都是男人后裔，也是女人的后裔，唯有耶稣只是女人的后裔。他圣经里我们没说吗？那次查以弗所书说要用什么，要用什么真理作为什么腰带， 你要把它圣经一定要从头到尾贯穿起来，一定要明白什么叫福音。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福音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那个圣灵重生你。所以呢，现在你就知道了，耶稣就是那福音。上帝从一开始创世以前就预备了他独生儿子，在时候满足的时候就生在律法以下，然后要把律法以下犯罪的人赎出来。所以耶稣做了一件事情，来到这地上，他做了很多医病赶鬼，这些事都是他做的，然后表达上帝看到他就像看见了父，但这些都不是他最主要的目的。他最主要的目的来了，就是要上十字架，然后为要在那个地方受痛苦受刑罚。所以呢，保罗说，我所传的福音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被埋葬了，三天又复活。耶稣来了就是要把我们所有的罪都要什么背在自己的身上，然后呢钉在十字架上受痛苦受刑罚。他站在我们的位置上，我们呢所有的我们有罪必须要有罪行，必须要负这个刑罚。然后呢第二个呢，我们又有罪在辖制我们，我们必须要打破这个罪的权势。两样都需要，一个我们已经是罪的奴仆了，必须要解放。第二件事呢，我们做的即使解放了做的那些坏事怎么办呢？还是得要解决。所以还有罪行，要把那些关于我们的那个罪行的记录，就是圣经里叫做说那些有碍于我们的那些就是那些记录都要什么删掉。所以呢这两件事都要做。所以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一方面把什么罪的权势在他的肉身里头，是罗马书说在肉身里结了案了，罪再不能辖制，再不能辖制什么那些信他的人，认为他替他们在结了，把罪的 power 叫做罪的能力，把他那个这个权势都打破了。第二件事，罪也再追不上我们，那些记录也都涂抹掉了，认为他受了，他站在我们的位置上受刑罚。接着呢我们怎么样，我们站在他的位置上，我们站在他的位置上是什么？完美的无瑕的爱子。所以宝血，耶稣的宝血叫我们什么？爱子的宝血叫我们的罪得赦免，爱子的宝血叫我们脱离罪的权势。所以呢宝血，宝血福音就是什么？耶稣的宝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他是完全的神，成为完全的人。为什么叫主耶稣？主就是上帝的意思，就是神的意思，他是完全的神。耶稣是谁？耶稣是个人的名字，所以他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呢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所信的是一个什么？好，拜拜。我们所信的是这样 是一个主耶稣，主耶稣完全的神完全的人。然后呢那我们信什么呢？他说叫一切信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相信我接受耶稣的时候，我所有的罪都得赦免了，而且呢我什么呢？我罪再也不能辖制我了。这两样都要一起信。你不要只说哎呦我就赦免了就完了，然后呢我就自继续犯罪，没有无能为力。那不是圣经的福音。圣经的福音是说什么？与耶稣已经同死同埋同复活。是什么意思呢？罪的权势也被打破了，认为耶稣在他的身体里头给罪定了一个案，结案了。所以呢把我们也带到死里头。所以什么意思呢？就这么再说了，做了一个替换。这个替换是什么？我们开始站在耶稣的那个位置上，然后呢耶稣站在我们的位置上。这个做完了以后，上帝说看到耶稣的宝血。所以你说什么叫信福音？信福音就是信耶稣他的宝血洗净了你所有的罪，所有罪行都已经什么赦免了。所以魔鬼在控告你，没有办法控告你了。是的，你犯过罪，你也有罪哈，但是呢现在什么被饶恕了。然后呢接着呢第二点的话是什么呢？罪再也不能做你的主了。谁做你的主呢？耶稣做你的主。所以你的主是主耶稣，他是一个完全的神，又是一个完全的人。你信这个，然后呢诚心的相信，然后呢这个就叫什么？圣灵就必重生你。那你说我这一信完了会有什么果效呢？信福音以后有什么果效呢？第一个罪得赦免， 上帝，就你还没有郭姐妹，你还没有任何变化，还没受洗的时候，当你诚心相信这个的时候，上帝扔着耶稣的宝血看你，就什么，就是圣洁的，没有瑕疵的，所有的罪就得赦免了。就是你在真心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已经得到这个了。上帝叫称你为义，就算你是完全洁净。为什么？有耶稣的宝血在你身上。第二件事，成为，大家还记得吗？第二条是什么来着？儿子的名分。而且呢，要给你一个名分，就是什么呢？你站在耶稣那位置，他爱你就像爱耶稣一样，这叫儿子的名分。第三样呢，哇，太棒了，哇，记得好清楚，这都刻在心板周遭的，这个叫什么？圣灵的印记。圣灵还要什么？住在你的心里，而且还要在你身上盖个印，然后说这是我的，属我的。这个就是因着信就得了，全然因着信得了。所以呢，我知道这一关呢，我们中间绝大多数都没有问题。我不知道赵放今天听的怎么样，这回福音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能再，不是考试哈，为了加深印象，能不能再重复一下？ 给我们传， 传一下，给我们传一下，什么叫福音？ 福音就是神爱世人，将他的这个儿子赐给你，凡是信他的。 谢谢，所以你信吗？啊，所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永生叫信主耶稣，信主耶稣就是福音哈，主耶稣就是福音，所以我信就是信主耶稣。好，不是说信有神，信有神的多了。好，信呢，神能给我一份工作，你不信，你就是人犯了罪以后的时候，常常神也给人的一些那个就是说回应人的祈求，怜悯人哈，然后呢那样，但是那都不违背他的本性，唯有罪的问题，只有借着耶稣的宝血，所以你才能成为他的儿女，跟他恢复关系，这个叫福音哈。信完了以后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谢神，我知道这一步都没有问题了，我原来以为说这就行了。但是后来的时候，我常常犯错误，比如说我扔着信，真的，赵放，你要真的坚信不疑对这点事儿的时候，你今天都喜乐平安哈、啊，就充满你的心，你回去你就发现真容易啊，然后接着你就会改变，你就开始怎么样，你就开始有能力活出来了，然后你就对耶稣感兴趣，然后你也对教会感兴趣，然后呢也喜爱那些信主的人，然后慢慢的你就开始犯了罪呢，做了错事，你自己就责备自己，就难受。啊，以前那是，以前比如说我占了别人便宜，我心里特开心。但是呢，现在的话，要信了主以后呢，然后再一做自己就难受，也占着便宜了，但是很难受。哈、啊，所以你知道吗？有一个新的性情，一个生命领受进来，因信耶稣你就得了一个生命，你知道吗？就是说这样啊，这些都是后面的变化。然后慢慢的，我又在教会里愿意服侍。以前的时候不愿意，就是说这是跟我有什么都没有关系。但现在愿意服侍神，久了的时候慢慢就觉得说，哎 ，I'm somebody， 我是一个人呢，我不错呀。然后就觉得神应该爱我多一点啊，你知道吗？这就叫在恩典中滑落了。为什么呢？你知道我要是蒙在，我能服侍上帝。你知道吗？我能服侍上帝，这个资格就是耶稣宝血。没有耶稣的宝血，我一靠近上帝，不要说服侍他，我再愿意服侍他，我立马就会死。我忘了这个了，我觉得我今天服侍他还觉得神呢，你得感谢一下我。我真的发现，在教会里待久了以后，服侍神的时候，不知不觉的我们就这个忘掉了福音了。我们就不再珍惜那宝血了，除非呢犯罪的时候，等要做的都对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把它算在自己的账上了。再加上你们听不听到教会里常有这种祷告，这种祷告就是说那个比如说向为向前祷告，向前有个需要，主啊，你一定要帮帮向前，一定要祝福他，认为你看他做了多少事，帮了多少人，你看看他都服侍你做了多少事。你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是说 you owe him something， God， 上帝啊，你欠了他一些东西，你得给他，你不给他的时候，你知道吗？上一次师母被主接走了的时候，生病被主接走，多少人跌倒说，神啊，他为你做了这么多事，你凭什么这么对待他，多不公平啊。 还跟福音差的十万八千里。我们师母能够在那服侍神，荣耀的服侍神，不全靠耶稣的宝血吗？你们记得乌撒吗？乌撒多想去服侍神呢，那个约柜要从牛车掉的时候，他多好的心呢，扶住他，立马杀掉，立马击杀。你要知道伊甸园发生了一件事，人都死在罪恶过犯里头，人得罪了上帝，人受苦，人是受自己罪的苦。所以你知道吗，在伊甸园有一个审判，一个初步的审判，那个时候什么，女人必要受生产的痛苦，而且要什么，魔鬼跟魔鬼之间的魔鬼要折磨人，对啊，彼此为仇嘛，这个东西。然后呢要讲到什么，接着的时候要讲亚当是怎么样，亚当要什么，要汗流浃背才能糊口，地要跟他作对，然后呢他管理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神说话算数，还让人管理，但是亚当他没有好日子过了，所以呢地也跟他作对，长出荆棘，然后他汗流浃背才能糊口。然后呢夫妻关系也做了审判，一定出问题。他说什么，女人必恋慕她的丈夫，实际上那个原意是什么，就是说借着恋慕她来辖制她，然后男人呢，丈夫呢要辖制，丈夫不用恋慕，丈夫直接就想辖制他，你知道吗？但是你知道吗，今天你说这个词儿都用的，我从来没想辖制我的妻子，然后妻子也没说，我也从来没想辖制他，我虽然恋慕他哈，但是你知道吗，那个地方，这个地方什么叫辖制，实际上就是总想把他改了，只要你存心要把他改了，实际上你就在辖制他。你说他表现不好，表现不好也这个得上帝改他，你没有能力改他，你要改他你就是上帝。所以你发现夫妻关系里头承不承认，反正我承认，自从我谈恋爱完了，那个时候还没想改我的女朋友，等到一结婚了，那我就开始琢磨怎么样把她改得更好一点。那后来我跟她聊一聊，她也存在要把我改得更好一点，所有都是这样，这就是咒诅。但是我们信了耶稣的，他要什么，那个时候人在神的震怒之下被从伊甸园赶出去，人跟神之间不能接触，不能够接近神。你不要说服侍神了，你知道吗，旧约的时候服侍神必须得照神所的预表耶稣那种方法来服侍，如果你大祭司不献上血，照着神所规定的献上血，先赎罪，你进里头立马被击杀，就连你那样献的时候没献对了的时候，立马，他们不讲吗，这个东西说那个大祭司要一年一次有机会进到至圣所去见神，进去的时候都要做，他那个袍子上要有铃铛，然后还有一个什么绳子，你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吗，认为呢他要活着走的时候呢铃铛会响，没事，铃铛要不响了一阵儿以后呢，就得要用绳子把他拉出来，就说明他死了。为啥呢，被击杀了，不照上帝的那个，那说明赎罪祭没献对。你要知道今天我们能够在这儿敬拜神呢，大家多献祭呀，我跟你讲过去没资格献祭的，要没有耶稣的宝血，你在那唱歌是自娱自乐，认为上帝不能彰显他自己，一彰显自己你得死，认为你有罪，因为你的罪上，那是上帝和罪是不能相容的，所以旧约一直说人见神必死，罪人见神必死。你知道多大的耶稣的宝血，所以我今天呢常常有人说，哎呀润峰弟兄你好爱主啊，你好棒啊，我说都是神的恩典，我今天能去做事我愿意做哈，他都是他的恩典，我要可以去够资格去做，全是耶稣的宝血，否则我没资格做。后来我真的，我越深的进入这真理，我就越感谢这耶稣，然后我就越有能力，而我就越喜乐，我就越平安哈，所有的东西都是靠耶稣宝血得的。他们常说，哎呀你这么爱主你应该蒙祝福，我告诉你错了，我蒙一切的祝福都是靠耶稣的宝血，我信宝血，宝血让我有资格，宝血让我可以得儿子的名分，所以儿子所有的福分我都是靠信宝血得来的，不是我做，哎呀给神做功得来的，那个就叫什么立功之法。所以呢圣经里常说也警告我们说，不要靠圣灵入门，却靠肉身成全。 什么意思？我们说得救全靠耶稣宝血，剩下的就是我给耶稣做了，给上帝做了什么，做了什么你就得给我什么。我告诉你，上帝不欠我们任何东西，但是呢，上帝说，我看到我儿子的宝血，我就不能不祝福你。只要你宝贝我儿子的宝血，你永远可以站在我面前。而且圣灵说，只要你宝贝，从心里往外实时的宝贝耶稣的宝血，圣灵说我不能不祝福你。为什么呢？因为我要荣耀他。后来我就发现好多东西真的是简单呢。我也曾经失落过，我也曾经觉得说，哎呀，好像我是好爱主，也飘飘然觉得我做了这个做了那个，还做了不少好事儿。 No， 都是耶稣的宝血，否则我根本没资格去。你可以做好事，但跟上帝一点关系没有，没有永恒的价值。但为什么今天我有永恒价值？因为耶稣。所以我真的是鼓励大家哈，这个福音不要小看它，要昼夜思想，昼夜思想这个福音。你要是把你的信仰都扣在耶稣身上了的时候，别看你刚信主不久，如果你时时的感谢耶稣，时时的都信靠着宝血的时候，你会很快就超过很多人。再厚的要再欠，赵放也一样，这宝血，这耶稣的宝血，你要感谢他。要不然的话，你知道吗，你还可以随便的活，但是呢，你跟上帝之间是永远隔绝。圣经里叫死在罪恶过犯中，你不配跟他交流，你也不能跟他交流。认为什么？认为他再爱你，但他不爱罪，只要见到罪他就必要什么，除掉，处罚他。所以你要知道，今天认着我们的宝血，常常我们还跟神闹点别扭哈，凭什么闹别扭不背？你要知道，那个在那哪儿的时候，在那个旷野中的时候，那些人一发怨言，什么事情发生？击杀，你知道吗？那时候神还没有直接的，神只是在他们整个范围里同在，还没进到任何人一个人的心里头那样去做的，那个时候都击杀。今天我们不知道击杀多少次了，但为什么没被击杀？宝血。上帝看到，我不是鼓励大家犯罪，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你要知道这宝血的能力有多大。摩西就做错了一件事，摩西比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个人都有资格，都忠心，对不对？他是仆人，在神的家中，只做错了一件事，圣经中就不能进迦南地。我数一数，我信主到现在，我不是故意做错的哈，但是我做错多少？还没被击杀，还到今天还被什么当个宝贝一样的爱着。为什么？宝血，宝血。所以大家一定要常常的思念这个福音哈，要在这个。所以他这个地方说福音要什么，我们只要信的越深了，他才说你们才能去传，传完了以后，他说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然后呢，他说呢，你们也要把这个要学，学完了以后呢，也要把它告诉别人，也要传。好，今天我就查这些。真的，这个福音你回去去琢磨，太深了。他要从耶稣是始也是终，你不能终于你自己，不能把它结束在你自己那儿，你一定要结束在耶稣这儿。所以福音要贯穿我们整个基督徒的所有的层面。所以保罗说从来都不夸耀自己，保罗从来都是众人都说，都甚至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但是你发现保罗的时候，他时时高举的都是什么？福音。这就是保罗为什么一直屹立不倒，那么样的有能力啊。好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好， 就我就刚才就突然想，就是说真的是因着宝血哈，因就是真的是，如果就是说是每天都在想的话，那可能在服侍的时候就不会自怜了。 嗯哼， 就因为哇，真是神的恩典才让服侍 的。真的是 哇，就是神的宝血就是让我们有资格。 Amen。 所以有的时候挺自怜的，挺委屈的那种的，那都不是在主的那个宝血里。 那个就在肉身，肉就是叫凭肉体服侍了。所以你能看出来，一个要在宝血里服侍的特点就是喜乐平安啊。好了，那个我们差不多了哈，差不多你们赶接孩子，然后另外早点回去。我们先做个祷告，然后愿意留下来再讨论讨论也可以哈，然后留点时间。然后我们那个今天请 Grace 给我们做一个祷告。好，请孙导。 嗯，首先感谢主， 神呐，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我们真的是有这样的福气能够做你的儿女。 阿门。 神呐，真的是都是因为你的恩典。 嗯。 你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阿门。 是有何等的恩典！ 是 神，我们如今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因着信他，我们来领受他的宝血。我们又因着在他复活的大能来领受他复活的大能，我们因此而与你和好，成为那圣洁无瑕疵的、那完美的、那宝贝的、尊贵的公主和王子的身份。神呐，我们真的是感谢你。神呐，愿我们真的每一个人的心都每天每时每刻向你来敞开。神呐，我们更多的来领受你圣灵的能力，你的开启，让我们真的是听见你的话语，默想你话语的时候，你的能力就进到了我们的心中。你那在耶稣基督里边所赐下所有的属灵的福气，都成为我们的，都在我们身上，能够有那样有生命活出来，能够结出那圣灵的果子。感谢主，赞美你主。神呐，求你的大能、你的慈爱、你的恩典、你的真理、你的恩惠、平安，都随着我们众弟兄姐妹及他们的家人同去。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做什么事情，在家还是在工作还是在路上，神你的恩典都与我们同在，平安喜乐，每时每刻、每日每天、年年月月，直到我们见你主面的时候。感谢主，赞美你主，也祝福姐妹弟兄回家平安的脚步，一切的感恩颂赞荣耀归给那主耶稣基督。 阿门，阿门，阿门，阿门。所以你要知道这宝。